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6集，地下联盟藏得最深。程水只听程火说了来找秦冉的人姓杨，但没想到是杨淑艳的杨。他微微低头，摆出恭敬的架势，垂下的眼眸覆盖出了眸底的神色。杨淑艳只是看了一眼程水，笑了笑，并没有说什么。 这番事了，我就回京城，遇到麻烦了还是找我，不要那么冲动。 他轻叹一声，然后伸手揉揉秦闪的头。一边的程水还没有从前一个劲爆的消息中缓过神来，又被这位杨先生的动作给惊到了。 你竟然敢摸大佬的脑袋？ 确实是个狠人。程水正了正神色，他捏着手机走在秦冉后面，看着两人的背影，嘴角抿着，一路上多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杨淑艳身上。这两个人确实看起来很熟，程水不由得替程俊担忧地皱了皱眉。杨淑艳并没有在庄园留下来的意思，两人说了几句话，秦冉就一路把他送到门外。这是秦冉的朋友，程水也没有多话，他只是落后秦冉两步，恭恭敬敬地把杨淑艳送到大门外。停在大门外的时候，他特地看了一眼那位杨先生的车，宝蓝色的车，车身流线型，很干净。然而他在车身上并没有找到丝毫标记或者其他样式，也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插旗。程水不动声色地收回了目光，正在拿车钥匙的杨淑艳却是停了脚步。他真的很天神，一张脸却又有些冰雪之色，看向程水，语气清灵，说道： 你见过我？ 没有。 程水依旧笑得斯文，他微微颔首，没有露出半点马脚。杨淑艳收回了目光，也没有多问，又低声跟秦冉说了几句，才拉开车门上车离开。等那辆车走后，程水才看向秦冉，容色郑重了很多。 秦小姐，刚刚您的朋友你们应该认识很多年吧？是不是很熟啊？ 程水往前走了一步，压低声音严肃地询问。因为出来秦冉依旧穿着羽绒服，他手插进兜里。听到这一句，只是微微挑了挑眉眼，耐心地回答他：大概十年或者更久。他是云光财团继承人。 云光财团？ 程水拧了拧眉头。听到秦冉这么说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。秦冉继续往训练场走着。怎么，他还能是谁？ 哦，没有，当然没有。 程水摇头顿了顿，没有说让秦冉多注意这个人一点，只是又问道： 秦小姐，你知道 M 州的局势吗？ 已经快到大训练场了。秦冉一双漆黑的眸子只看向训练场上来来往往的人影，漫不经心地开口道：我又不混 M 州，哪里知道 M 州的势力啊？声音又空又远，听不出来什么语气。两人已经进了大训练场，几个开赌局的桌子上的人兴冲冲地朝秦冉招手： 秦小姐，秦小姐，这边。 秦冉看了一眼程水，本来想找他戒烟，不知道又想起了什么，又摸了摸，从兜里摸出了一根棒棒糖，撕开糖纸，然后懒洋洋地跟那群人招了招手：马上来。他又侧身跟程水打了个招呼，就继续去主持赌局了。 程水本来想要跟秦冉解释几句，看到他去跟那群人玩了，就又吞下了到嘴边的话，先去了程俊那里汇报了几句。自从他说没进书房之后，程俊就没有再跟他发任何一条消息。程水看了正聚精会神地看擂台的程俊一眼，然后默默走到前面去汇报结果。 老大，秦小姐的朋友已经走了。 程水恭敬地低头。程俊嗯了一声，目光还是没有移过来，似乎是半点也不关心，手上还拿着个白瓷杯，里面装着七分满的茶。程水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开口。 那位杨先生大概二十五六岁，比您要稍微大上一点，不过跟秦小姐认识超过十年了。 程俊拿着杯子的手一顿，程水又说了一句， 两人很熟，那位杨先生还摸了秦小姐的头了。 说完之后，程水没看程俊，只是把目光转到程俊手中的杯子上，啊，多了几条裂缝。程水就侧了侧身，吩咐身后的佣人， 去给老大换个杯子。 佣人把程俊随手放到桌子上的杯子拿走。等那佣人走后，程水才正了神色，他压低声音， 老大，那位杨先生是杨淑艳。 程俊听到最后一句，眉头也微微拧起来，眸色微微冷。 杨淑艳， 不过秦小姐应该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才知道杨淑艳竟然是云光财团的继承人，秦小姐应该是内部核心人物。这么看起来，小黑身上的罂粟花标记就不难理解了，因为杨淑艳是云光财团的人。 程水摇摇头，云光财团只混国内范围，在 M 州几乎没有任何插手的足迹，确实任何人也不会把云光财团跟 M 州这边联系上。 杨淑艳那个人身上不确定性太多，邪得很，我听程土说过，马斯家族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，我有点担心秦小姐的安危，她对杨淑艳好像特别信任。 程水也看向擂台，现在考核的人已经换成了施立明，对方也有些出人意料，竟然能跟洛队打了个平手。佣人已经重新上了一杯茶，程俊拿起茶杯淡淡地看他一眼。程水咳了一声， 哦，当然有老大你在，就算是十个杨淑艳也不用担心。 说到这儿，他抿了抿唇， 老大，你是要…… 程俊笑了笑说， 通知程土吧。 年末考核已经完全结束，第一天全场焦点在秦冉身上，第二天全场焦点都在赌局身上，第三天跟在秦冉身后的程木、施立明还有抱好了大腿的洛队都在发光发热。洛队原本860左右的权力，这一次直接到了888，直接挑战了程火，跟程火打成了平手。而后施立明挑战了洛队，也不落下风。庄园里的人除了对程木有些陌生之外，对施立明是不陌生的。施立明是去年才考核进来的成员，本来是想要考核执法堂的，却因为实力太低分给了采购堂，也就810左右的权力。这才一个多月吧，他也能跟程火等人打成平手。洛队跟施立明实力的提升，暗地里谁不知道是因为秦闪。晚上吃饭的地方还是在大堂里，众人目光又落到第一个拒绝秦冉的已经成为猪头的杜堂主身上。拿着筷子的杜堂主有苦难言。考核结束，接下来就是人员分配跟过年的问题。往年虽然热闹，但也就按部就班的过，今年程水却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 不过在这之前，程水却是留下了程火跟程木二人。程木有些怕程水跟程火双打他，站在程水的书桌面前一动也不敢动。 变得比你们厉害也不是我自己愿意的。 程水本来是要找程木说正事的，听到他又在耍小机灵，没有忍住动手揍了他一顿。程木不敢还手。程火坐在一边，脚搭在茶几上，看到程木这样，不由睨他一眼，磨了磨牙。 我来找你，若要是为秦小姐的事。 程水抽了他脑袋几下才松手。 你应该知道老大有让你跟秦小姐的意思。既然你也正式跨入了 M 州，其他的消息我们也不隐瞒你了。距离秦小姐高考还有几个月，在这段时间内你们都在 M 州。我把 M 州内部的势力分布跟你说清楚。程火，你也要听好。 程土行动一向神秘，而程俊这几年都无心这些，要退出 M 州几乎神隐。程水很少跟程火他们提起程土。眼下程俊的下一步打算程水能够猜到，就干脆跟这两人摊牌了。 M 州是国际中心的发展点，集结了无数势力，彼岸庄园在这边向来低调行事。虽然有无数个势力想要吞并彼岸庄园，不仅仅是为了那几条矿脉，最重要的是 M 州停机坪基地的掌控权。马斯家族是 M 州首屈一指的家族，无可厚非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一直流传下来的地下势力。 这些势力的 No. 1就是地下联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